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1566，65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在几个人的追问之下，胡克的精神几近崩溃，但是他仍然一个字也没有说。我知道你什么都不说，是希望为组织保守秘密，希望组织内的人看了你的行动之后会为你喝彩，但是你什么都不是，在他们眼里你只是他们的一个工具。虽然你也被认为是精英分子，留在最后的乐土上工作，但他们根本看不上你，他们只是要你做一个监狱的狱警而已。现在你告诉我，数独图上最中间的格子里的方尖碑的数量。胡克几乎要昏死过去，他神情恍惚地低着头，仍旧什么也不肯说。该死的美国人，艾琳娜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句。肖恩在一旁看傻了眼，他瞪大眼睛看着艾琳娜此刻脸上的表情说道，艾琳娜，我发现我们这一组人当中你才是最可怕的家伙。艾琳娜回过头去长叹了一口气，放心，我不会用来对付你们的。可你对付过王腾，在飞机上那一次。是，不过那只是提醒他，让他不要随便说女人的坏话。哦，原来如此，我早就认为男人都是垃圾，女人才是最伟大的，尤其是德国女人。肖恩伸出两个大拇指对着艾琳娜说，艾琳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你这个狡猾的家伙。不过经过你这么一问，我想方尖碑能够打开上帝的办公室应该是错不了的，但我们还差打开那道怪门的钥匙。艾琳娜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晚上他们把胡克关进房间里，艾琳娜来到了陈宇的房间。这会儿陈宇正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的海景，似乎那些会发光的浮游生物能让他暂时忘掉烦恼。你吃药了吗？陈宇点点头。其实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毕竟还没有亲眼见到，你也别太早下结论。陈宇叹了口气，转过头望着艾琳娜。我记得当初是他让我调查千星之的案子，也是他帮我拿到了第一份卷宗。等我真的成为时空安全局的一员时，我就知道这件事很可能与莉迪亚有关系。总之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这件事让我心烦意乱。你还爱莉迪亚吗？艾琳娜问。如果诚实地说，是的，我还爱她。陈宇说，但是现在这种感觉已经变得很复杂了。你刚才漱过口了吗？漱过两次了。你问这个做什么？那就好，今晚的事你不要告诉李耀杰，否则他会杀了你。什么事？陈宇话音刚落，艾琳娜便俯身在他的唇上落下了轻轻的一吻。陈宇被吓了一跳，脑门上的汗水顿时冒了出来。艾琳娜起身问道，这样能帮你分散一点注意力了吗？陈宇瞪大眼睛呆呆地说道，好像是被分散了许多。你知道吗，你沉思的样子还有你傻乎乎的样子都太可爱了，可是你这么做对李耀杰不太好。艾琳娜黯然地点了点头，只不过他有时候让我觉得难以接近，有时候又让我感觉少了点自由。你是在我这里呼吸点自由的空气吗？艾琳娜娇媚地一笑，早点睡吧，希望我们到岸的时候你的身体能恢复正常。他们一路航行，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陈宇在这一周时间里也恢复了七八成，虽然还有些虚弱无力，但也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行动了。肖恩在抵达之前就给这里的汉斯瓦杜兹实验基地发送了信息，当他们上岸之后很快就碰到了接应的人。临走时他们将这艘幽灵潜艇的所有设备全部拆毁，使其沉入了海底。之后他们上了一架直升飞机，朝着列支敦士登全速飞去。一路无话，他们很快就到了列支敦士登的瓦杜兹。在瓦杜兹城堡里，当汉斯先生见到了埃萨克·胡克的时候，两个人几乎在同一时刻都倍感惊讶。很显然这两个人是旧相识。 埃萨克，没想到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你，我的老同学。汉斯先生满面热情地说道。 胡克有些错愕，他说， 是你，汉斯？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成为他们的人。 胡克没有说话。汉斯先生，这是怎么回事？艾琳娜问。 我们曾经是同学，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一起学习物理，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分开了，我不知道他的下落，但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见到他。你们是怎么抓住他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几个人将他们在最后的乐土上所经历的事情都告诉了汉斯先生。汉斯先生听了之后大为震惊， 太平洋上还有这么个地方？ 是的。 老同学，你怎么会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呢？我真是感到很失望。 汉斯先生难过地说。 你们左派又怎么样呢？ 胡克说， 我们的移民行动 早就开始了。 什么移民？难道就是所谓的1:50的移民方案？艾琳娜问。 没错，艾萨克， 汉斯先生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你还经常说要做出伟大的成就，就像特斯拉那样。可是你现在，你看看你做的事，你居然帮着前行者在做事，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们什么都不懂，即使没有前行者，一旦时空穿越技术被发明出来，还会有别的组织去做类似的事情，甚至是更可怕的事情。 胡克说，你们应该知道，如果那些人在其他宇宙里发展出强大的文明，或许他们就会来威胁我们。就像你在丛林里如果碰到一只老虎，你手里有一把枪，你会等到老虎先把你扑倒了然后再反击吗？ 胡克的这番话让他们一时难以反驳，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所处的宇宙里不会诞生出类似前行者那样的组织。陈宇想到了史密斯·里夫斯，他猜想着这个史密斯·里夫斯也许有着与前行者组织里的江天佐类似的想法，否则他不会料到会有人来暗杀他，也不会提前隐遁踪迹。胡克先生，你能告诉我吗？前行者暗杀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史密斯·里夫斯的人？ 我不知道。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前行者内部的人。 晚上，他们将胡克安置在一个房间里，汉斯先生派人看守。他们在城堡的大殿内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汉斯说， 我刚才用全球扫描系统搜索了一下，并没有找到最后的乐土。我想他们用了某种方法把整个地区全都隐藏起来了。陈宇，你的这张表格已经罗列完整了，看起来你已经锁定了一个目标。 对，就是江天佐。而且我们一路走下来才发现，原本我们认为 EIPU3 才是前行者的老巢，但现在看起来那里只是前行者的前哨，前行者已经开始逐步控制这里了。那片最后的乐土是直接被前行者管辖的，只不过他们目前还没有蔓延到西方。而且我觉得前行者的真正总部应该是在 EIPU7， 而且他们的势力更多还是聚集在东方。还有李奥杰之前在 EIPU7 的男童城里发现了数独图，应该就是进入上帝的办公室的入口。之前我故意在胡克面前说了这个猜测，但我能看出来他听了之后的慌张。即便他再竭力掩饰自己，但他瞬间变大的瞳孔告诉我，我这个随口说出的猜测很可能就是真的。 那太好了，李奥杰，你之前就看出了那里的数独，你现在破解出来了吗？ 我只差那座摩天大楼的数据了，我需要飞到那栋大楼的顶端才能推算出数独。李奥杰说，但大楼的最顶层有个密室，被一种古怪的锁给锁住了，我没办法进去，如果强行进入会诱发自爆装置。我们能进入，不过得带一个人。艾琳娜说。 谁？ 罗成。艾琳娜说道。还记得我之前问那个驼背警察的话吗？他其实已经给出答案了。 什么答案？ 他说了，反抗者永远也找不到，顺从者即使下跪也找不到，只有前行者自己能找到。吐口口水，扔几根头发。艾琳娜说，而且他说了改过自新和脱胎换骨。我中文应该还行，按照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驼背警察曾经是一名反抗者，但他知道 如果一旦改过自新，就能够脱胎换骨。这意思就是他居住的屋子和他的样貌都是遭到了前行者的威胁和压迫，但他只要改过自新，就能够变回原来的自己。我知道了，陈宇说，在改过自新和反抗到底之间，他更偏向于反抗到底，所以他告诉了你那句话，意思就是前行者内部的人能够进去。对，他的表情犹豫不定，但最后他说了这句话，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对付前行者组织。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而口水和头发表明的是那道锁只识别前行者组织内部的人的 DNA， 而唯一被我们抓到的前行者组织内部的人就是罗成。 对， 陈宇说，你原来早就知道了。艾琳娜笑了起来，即便她扭曲成那个样子，但人的本性不会改变，我能够通过她的语言和表情推论出她内心的想法。 王腾在一旁皱着眉头看着艾琳娜，他想起了在飞机上的事情，他觉得艾琳娜很恐怖，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 这样就太好了，那我就送你们去 EIPU6， 希望那里的我能给你们提供帮助。你们什么时候动身？ 陈宇这段时间两次发病，还是让他休息一晚吧，艾琳娜说。汉斯先生仔细看了一下陈宇，他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看起来有些虚弱。 侦探先生，你感觉有什么不对吗？ 我也不清楚，可能是我身体弱。 那你好好休息一晚，明天我送你们走。 陈宇一直在计算他们的时间，目前是倒计时108天。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到了汉斯瓦杜兹实验基地，汉斯先生将他们送到了 EIPU6。他们走出飞船，见到了 EIPU6 的汉斯先生，并发现这里的汉斯瓦杜斯实验室与 EIPU9 在细节上略有不同。 你们怎么来了？ 汉斯先生见到他们几个人有些惊讶，毕竟隔了那么长时间突然又见面，总会有些措手不及。他就像老友重逢一样上前一一拥抱了他们。汉斯先生，罗成还在你那里吗？艾琳娜问。 还在。电脑人是非常特殊的生命体，他们的生命是靠智能芯片植入到大脑里控制的，所以即便用勾魂使者将电脑人体内的灵魂给抽走，电脑人仍然可以按照电脑芯片的程序继续工作。我们已经破解了量子网络的秘密。 那该怎么做？ 肖恩问。 他们所掌握的技术仍旧高过我们，他们可以利用量子网络技术在两个人之间建立量子网络。从理论上来说，他们之间无论相隔多远都可以互相通信，甚至是在不同的宇宙中，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研究罗成脑内的芯片所发射的信号无法穿越不同宇宙，因此我们还无法连接其他宇宙里的前行者的大脑，更无法侵入他们的超级电脑。 肖恩说， 也就是说只有到前行者的老巢所在的宇宙才能侵入他们的电脑。 陈宇拿出了那份表格，真正的电脑人极有可能就是这张暗杀名单上的这些人，我想他们极有可能在 EIPU7。 哎，不是在 EIPU3 吗？ 汉斯先生问。 不，这是狡兔三窟的鬼把戏，

是灰的，灰的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住，脏兮兮的房子，高矮胖瘦的无所谓的样子，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走下去，就如同我看到这灰色苍茫茫的一切，都会在我的世界里消失无踪影，无踪影，无踪影。就像水晶，就像玻璃上的哭泣。